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1度，最高气温31度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1到30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0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在21到31度，大兴、丰台、海淀在20到31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青海湖、司马台长城、响水湖在20到31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驾驶证只能扣分，不能加分吗？驾驶证怎么加分？其实呢，有些地方已经提供了驾驶证加分政策，目前呢，这一政策没有在全国普及。比如贵州、深圳地区的司机可以通过答题赢取积分，最高驾驶证加分可以加6分。司机下载一个交警的 APP， 在上面参与答题活动，系统会随机抽取10道题给车主，车主5分钟内答对9题就可以加1分，答题不限次数，但每天呢只能加1分，一年最多加6分。像是广州、西藏、新疆等地呢，则是一整年无违法记录，驾驶证加分得3分。广州、浙江、北京的司机呢，可以通过举报违章获得加分，驾驶证加分最高获3分，仅限于本人使用。在最近，首都环线高速，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大七环，正式成环了。这也就意味着京津冀3D 的高速断头路将全部打通， 3D 的距离将进一步缩短，形成京津冀1小时交通圈。大七环途经北京的大兴、通州和平谷，以及河北省张家口、承德等城市。大七环形成闭环，也意味着再去北京、河北的景区玩耍更便捷了。各位，大七环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了，你们最想去哪玩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经典九六九，最切实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是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在我面前笑嘻嘻，话语如儿戏，我对你充满意。然而当他的手挥舞在我的肩臂，突然你的眉间多了一丝眼里，而在你眼里找到的却是怜惜。你转过身去，全意钻进你承认吧，你需要我，可你需要更多的是勇气。你害怕失去，更害怕一个人的孤寂。我承认了，我需要你，选择有意识对爱情的逃避，试着抛开怀疑，因为我已经无力再抗拒。我总是猜不透你的用意，曾经试图一而再再而三读懂你。如果说我不在意，那也是一出戏，这不是秘密。在你面前我无需掩盖什么东西，因为你懂我的点点滴滴。我只是来不及承认自己。你承认吧，你需要我，可你需要勇气。你害怕失去，更害怕一个人的孤寂。我承认了，我需要你，选择有意识对爱情的逃避，试着抛开怀疑，因为我已经无力再抗拒。不想再猜测什么，只要听你说，我需要你。

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。身在荡漾，哦哦哦，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